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 ，PC 你带咗位好朋友上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咧，香港嘅安老服务点样可以优化，又点样可以喺湾区入边，大家兄弟城市可以互联互通咧，啱唔啱啊 ？PC， 冇错啊！而家好多港人咧都会选择去内地安老喎。 系啦，咁啊，今日咧请嚟有香港安老咨询委员会嘅总干事啦，张建涛先生 Danny 啊，同我哋去分享嘅。 Hello，Danny， 你好啊，你好， 早晨，早晨。Danny， 系啊，咁我想问咧啊，究竟过往嗰一年咧，我哋回顾下啦，虽然踏入咗2024年，我哋要讲新年进步啦之余啦，香港嘅安老事务过去嗰二三年啦，我哋回顾一下有啲咩优化咗或者已经进步咗做得好嘅嘢，同我哋可以讲下继往开来先 ，Danny。 OK， 各位早晨，其实咧，如果系讲开广东计划又好。誒依個跨境養老咧，其實係2016年就開始做噶啦。當時所有嘅條件咧，其實係未成熟啦。咁本身2020年開始就應該係大批咁樣諗定係上去，點知又遇上咗疫情。其實香港養老同埋內地養老，我哋香港啲長者上去嘅話，其實佢環境係比我哋香港靚仔好多嘅。但係就而家最大嘅問題，佢哋決定上唔上去，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個醫療。 是 因为香港你知公营医疗从早到晚睇病都是一嚿水，但我哋香港唔系国内好贵噶嘛，大佬，所以个系 要解决嘅一个医疗嘅问题。 我谂俾听众朋友知道啦，其实因为我哋讲紧内地去睇医生咧，可能我哋吊针啊，即系吊盐水啊，等等，其实都会系啊，即系每一 part 其实都系会另外计嗰、那个 系啊 收费 啊，系啊。 系不过依家香港好多医院都落户喺大湾区嘅，呢件事都系乐见嘅，特别喺深圳啦。我印象之中有广大嘅附属医院啦，咁样呢啲都可以对接得到。不过咧，我想 Danny 咧讲多少少啊，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到目前为止呢一刻都唔明咩系广东计划。我哋有福建计划同埋广东计划，都系有养老嘅一啲叫做地方啦，喺个省市嗰度我哋去配合啦。不过我哋都后生，未到呢年纪，但系了解系好事嚟嘅。或者等至我都有爹哋妈咪，可能我爹哋妈咪可能都会啊进一步啊仔都想了解一下，成日话买层楼喺中山点样可以颜养天年，呢啲都系想谂嘅一啲想法啊，或者湾区其他兄弟城市都可以有机会配合咯。哇，不如就等 Danny 可以多讲 好吗？ 其实而家咧深圳而家嗰个我哋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咧，佢而家多咗专门有一个 counter， 就叫做系粤港澳大湾区啲老友记嘅医养嘅先导计划。但佢前提条件就要你系香港医管局入边嘅嗰个成员，你先可以去做。咁呢个第一，第二咧，其实点解政府有两个计划叫做广东计划同埋深圳呢个福建计划咧？其实个场景就系、是、南潘，而家成个我哋香港成个人口而家大概讲就749万啦，或者当个750万。咁而家南潘顺其实占咗成160几万，然后咧五邑咧就系差唔多系150几万，又再加埋潮汕咧成100几万，咁组成咗我哋而家如果广东人嘅话，咁计就400几万人口啊。咁我哋嘅福建咧就有成110万人，所以就政府搞咗两个计划，就系、是、鼓励嚟自好似我系番禺籍嘅，嚟自呢、這个你系原来喺 咁、這個、你南潘顺都系湾区啫， 南潘顺系啦，咁然后就会鼓励你上去养老。 养老 咁就其实如果喺香港嘅话，我谂而家规定就好似6.5平方到9.5平方，其实香港国内咧每一个房间咧。其實係成25平方米到32平方米嘅，所以大好多嘅。 即係叫做老友記上到颜养天年嘅時候，就舒適好多咯，個環境。 我最近咧都見到咧一啲朋友仔啊，去邊度旅行咧？去呢個從化嘅一啲安老院旅行。 係 啊，咁點解咧？佢想 早啲上去了解一下上面嘅生活环境系点样。 嗯， 究竟而家内地嘅一啲安老设施同埋安老设备究竟系点样嘅？Danny， 系 嗱，你头先讲开从化咧，其实从化早期咧就系广州市政府所有啲退咗休啲官员咧，佢哋去嗰边好多叫做疗养院，而家把好多疗养院改成咗养老院。其实国内嘅所有即係如果我哋珠三角所有啲院舍嘅話，佢嘅硬件係靚過我哋香港好多嘅。咁，當然院服務嘅話，香港做得更加即係其實更加細緻啦。咁國內就係俾無限嘅空間俾你去發揮。咁而家有一個又係香港人又係澳門人嘅一個 John Law 咧，佢就2018年就喺依個南海西樵山嗰度做咗間。 咦，我鄉下喎， 你鄉下西樵啊？ 係啊，西樵大餅啊！ 佢就係嗰度使咗億幾啊，而家570床，咁啊中高端嘅，有入邊有醫務啊，有剩，所以其實係醫養結合一個項目。 係 咁，當然當時2018年開始做，就2019年我8月18日幫佢做咗個開營嘅大論壇，然後10月26日就開始入住長者。咁啊，當時都係目的想希望係香港或者澳門啲老友記上去住，點，知一個疫情就呢三年就佢好慘咯，即係 因為人哋生意始終歸生意，即係你一間酒店，我當酒店啦，唔好講你嗰個養老事務，一間酒店停擺咗一兩年。你都幾麻煩噶嘛？咁，你員工要出糧，你個原先由新嘅嘢咁咧，風吹草動底下，可能都會變咗舊啦。有啲安老嘅設施，或者頭先即係我用酒店做比喻，原先啊張牀都係靚靚新新嘅，咁但係會有 depreciation 噶嘛？係咪？ 不過我覺得折舊啊嘛，你用酒店去形容呢一件事， 是 我覺得係啱 嘅。 原因係乜嘢呢？就係而家其實內地有好多嘅安老設施咧，其實都係由酒店改成嘅， 系啊， 所以佢哋个空间非常大，即系大家去安老嘅时候，以为我会唔会好似香港嘅老人院啊嘅设备咁啊？ 点解 完全唔一样？ 我真系呢个位 stop 你，点解今日请阿 Danny 上嚟同我哋多讲咧？即系可能上年二三年咧，我自己睇咗一部都系全港十大票房入边其中一部电影啦，都系关顾啲长者事务啊，修哥同埋 John 哥做嗰部咧，咁样。咁，我觉得我都不忍，如果我爹哋妈咪老咗要咁样，我就唔得啦，等我努力赚钱先。喂，我老咗系咁样，喂，我都好不忍啊。咁我努力又赚钱先，咁样即系谋求一个好嘅优质嘅退休生活，一定系港人好想见到一个愿景嚟噶嘛。咁所以，我有啲朋友都喺湾区嘅兄弟城市入面叫做都系开发緊啲长者事务，包括喺江门啦。咁，江门依家就系好好嘅一个休养生息嘅一个地点嚟㗎，喺湾区城市入面即系被灌输到啦，我唔知系咪真 正优美啦。 江门中山都好咩，中山 系啦 都好好。 即系我唔特登 mention 啦，因为各人都会讲各人好嘅，系香港养老唔好嘅啫，依家讲即系呢个纯粹搞下 get 啦，叫朝头早礼拜六轻松啲啦，咁我讲呢一样嘢，香港我都觉得香港养老都应该要做好啲噶，系咪先 ，Danny？ 一定啦，一定啦。 但系我知道 Danny 其实咧有几样嘢嘅，就系咧点样将安老同科技配合啦， 系啦系啦， 系啦，呢个我觉得我想 Danny 讲下嘅。另外就系而家我哋香港人啦，究竟多唔多翻内地去选择呢个安老服务？ 系啊。 其實咧，而家個場景咧就好多香港嘅長者都好希望上去。咁當然頭先我講嘅一個醫療嘅問題，但係上年11月23日到26日嘅我哋香港政府同埋我哋香港社聯做嗰個樂齡科技博覽會暨論壇，其實政府標榜呢個展咧係亞洲最大嘅樂齡科技科普展嚟嘅，咁其實係鼓勵好多長者去使用呢啲咁嘅智慧嘅設施啦。咁減，因為而家我所知就係基本上長者咧，如果你係七八十歲一慣咧，就基本上好大劑嘅。所以而家其實喺依樣嘢咧，香港又好，其實而家我哋廣州、深圳、珠海而家好多嘅場景，正如頭先阿歐講嘅嗰個，我哋江門同埋中山，其實啲依啲院舍佢哋都係。智慧，即系我哋讲嘅适老化啦，佢做得好靓，好靓仔噶啦。 适老化， 适老化 边个适啊？ 适应嘅适， 适应， 即系好似喺呢个洗手间嗰度摆晒所有嗰啲扶手啊，咁样成 set。因为国内啲院舍啲洗手间系好大只噶，我哋呢度好细噶嘛，所以我哋而家国内可以做到呢啲做到好完整，有晒 SOS 啊，SOS 嘅呼叫系统啊，乜都齐晒。 即系嗰啲智能平安钟 系啦，平安钟 或者嗰 个 所有嘢就结合咗你嘅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即系可能一见到你 medical device 咯，系啊， 呢啲嘢。 其实是很平常，是好正常喺个 OS 系统啦，即系总之你平时嗰个生态圈系统系已经进入咗你嘅生活之中，啱唔啱？ 冇错，啱。 嗯， 同埋啲机器我见到咧，而家讲紧系有好多机械人咧，会帮助成个安老服务嘅，即系例如系老人家可能未必可以好容易起到身嘅，咁啲机械人都会帮协助你去起身啦，跟住等等嘅一啲设备。 好啦，其实而家咧所谓嘅机器人咧，而家不管系复康机器人又好，或者系助动嘅机器人，其实一直都有推动，但系咧，香港早几年有一间叫做机构咧，佢就用咗日本嘅 NEC 嗰啲场景就去做，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是、过去疫情呢几年咧，有时俾啲长者去，好似啲长者咪见唔到啲家属嘅，因为咁好啦，然后用机器人去咩，但系有时有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啲长者本身眼睛佢睇唔清楚，你个屏幕俾佢嘅话，其实佢好辛苦嘅，所以喺个呢个场景咧就比较咩，但系我觉得复康嗰部分咧就 OK 嘅，所以呢次我哋委员会带即系喺乐龄科技展嘅有几间公司系专门做医疗复康机器人，所以嗰啲长者如果有复康嘅需求啊，各方面佢呢啲机器人就真系有用。 边类型嘅复康服务多啊？其实 咪就系呢个好似惯亲啊，要重新做一个理疗啊，或者做复康嘅训练， 即系物理治疗 系 比较多啲， 物理治疗嗰啲为主。 即系同 Danny 去倾咧呢啲安老事务咧，其实我仲有口袋入边有好多问题，包括咧喺依家踏入咗2024年咧，喺个安老事务点样多啲去开发啦，点样可以将内地一啲科技应用做一啲借镜啦？头先咧都开咗一个尾巴，就系讲机械人嘅应用。我想你多讲少少点解咧？因为我哋认知嘅范畴，内地嘅送餐机械人啦，送嘢机械人啦，已经好普通啦。咁啊，智能系统嘅应用，智能家居嘅应用，点样 apply 得到落去长者嗰度？因为有阵时我觉得有啲好嘅嘢你唔使 sell 嘅，即系譬如老实讲，依家好多朋友翻到湾区嗰啲消费，咁人哋好，我哋系香港人嚟噶嘛，香港人最聪明嘅其中一班人嚟噶，咁只要你嗰样嘢好，就会有人做咯，有人买咯， 同埋会广传 咯，系咯，有人广传咯，即系你套戏好睇都会口耳相传啦，票房唔使谷噶，好嘅戏咧自己会有人共入去睇噶，好嘅嘢食咧你自己出边见到人龙排队噶啦、 所以人才系唔使抢噶， 系 就系互相吸引， 我都系觉得系咁啦。好啦，嗱，今集咧同Danny 啦，即系张建涛先生咧去系Danny 张咧去讲住咁多先，咁下集咧、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请咧香港安老咨询委员会嘅总干事咧同我哋分享更多， okay, 好 嘛？多谢晒你， 多谢， 拜拜， 拜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自己冲过终点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今季未有出售住宅用地是有条件作出的决定，重申今季是本财政年度最后一季。今年私楼土地能够兴建大约11,000伙，接近12,000伙的年度目标，加上过去几年数量超标，以五年平均计，相关住宅单位数目已经超出目标。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早前有土地流标的时候说，估计与经济环境有关，认为卖地气氛不及之前好是可以理解。他强调政府不会停止造地。他回应新界东北未能够完成原址换地的六块土地的时候说，补地的工作一般不会一拍即合，如果双方叫价距离大就难以成功。政府申请拨款时已经作出预算，即使有关个案不成功亦都不会乱阵脚。青衣长亨村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一名男子昏迷送往仁济医院救治。现场是长亨村亨俊楼，事发清晨大约6:15，警方说有住户报警指有邻居的单位起火，消防到场救出一名独居男子，他昏迷送院。消防动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大约6:30之后将火救熄，火警之中大约有10名住户疏散。河南平顶山市发生煤矿事故，至少8人死亡，仍然有8人失踪。事发昨日下午近3点，天安煤业12矿发生煤与气体突出事故，当时井下有425人，事故确定有8人遇难，8人失去联络，其余全部脱险。煤矿负责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控制。省委主要领导在事发之后作出批示，省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到场指挥，市委市政府全力组织救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方避免红海动荡局势升温。他透过发言人说，红海及更广泛地区局势一旦进一步升级，不利和平与稳定。主管中东、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希亚里就表示，暴力循环正在发生，可能为也门及所处地区带来严重政治、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影响，有关风险令人震惊。较早时美国和英国攻击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目标，回应胡塞武装以支持巴勒斯坦为由在红海袭击船只。美国总统拜登形容胡塞武装是恐怖组织，华盛顿会回应令人发指的行为，又说不相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胡塞武装扬言报复，指责美英空袭是公然侵略，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渐转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随后2-3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现时红隧港都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嗰边近收费广场都可以一段车多少少。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道路工程，九龙城联合道来回方向近贾炳达道嘅快线係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九龙城嘅联合道，因为有道路工程，来回方向近贾炳达道嘅快线係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因為有重鋪電車路軌工程，堅尼地城山市街南行近吉祥樓對開一段部分行車線。咁另外咧，堅尼地城海旁西行近順安大廈嘅部分行車線，以及係吉直街東行近吉祥樓嘅部分行車線咧，都係需要暫時封閉。 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黄竹坑道亚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小南屯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点解我咁要表现得好呢？因为如果唔系，啲人就会觉得你系一个靓靓地嘅女仔，可能 喺度嘅啫。 系啦，但系对我嚟讲，我唔需要每一个人认同我嘅能力，咁唯有咧就系用自己嘅表现啦。老板都满意啦，然之后佢升职啦，咁我咪就唔系你哋心目中所想，净系识得读稿嗰个人咯，我仲可以做到好多嘢咯。 Hello， 我系小飞侠林燕玲，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想要 keep 住好肤质，平时应该做啲乜？ 个面都要做扫地吸尘打蜡嘅。譬如我所谓嘅扫地啦，就系用磨砂膏啦，清洁咗我哋皮肤老化嘅角质啦。咁吸尘系咩呢？当然就系吸油脂啦，毛孔里面嘅油脂、污垢、黑头啦。咁打蜡就自然梗系令到皮肤有光泽、美白嘅水分面膜啊，或者滋养面膜啊咁样咯。 要学识点样平时照顾好皮肤，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生美丽。 CIBS 人人广播， 幕后电视人， 香港演艺学院高级讲师冯家明。 电视台我咧有呢个功能嘅，其实都系喺度远胜推销噶，因为佢始终系一个 mass media 啊嘛，佢面对大众啊嘛，佢比电影仲要面对更多普罗方众啊嘛，所以有时有啲嘢佢要入屋咧，可能政府有时候啲政策嘅推行咧 ，propaganda 可能透过电视剧佢会想做呢啲嘢。 CIBS 节目幕后电视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嚟马来语顾问欣欣。 讲到呢个重叠词，我都可以讲，佢眼睛啦叫做 Mata 啦， 嗯， Mata 即系警察嘅意思， 完全唔一样嘅。 所以系 咁，如果警察只眼咧 ，Mata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逢星期日晚8-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人气动画歌唱者岐山苍志， 我是岐山苍志。 分享喜爱音乐作品。 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曲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ここにしか ない。星期日下昼4-5，天空海阔白猿号，岐山苍志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崎山壮志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呢件唔好，呢件都唔好。 哇！你抄晒啲衫出嚟做咩啊？ 啱啦啱啦，我听日第一日翻工，你帮下眼睇下边件衫好。 喂，咁你有冇睇朝清治全新环节《Chill Alpha 未来剧场》啊？演绎年青人翻工嘅新鲜事，啱晒你、啊。喂，人呢？ 睇电视啊嘛！ 朝清治逢星期六下昼5点，港台电视31。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 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 早晨，早晨，又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今日继续咧有我嘅好拍档 PC 喺二台直播室嘅早晨，早晨， 早晨啊， 系今日有啲乜嘢嘅飲食情報喺灣區入邊發生？ 我就今日咧想同你分享一下咧，我其實早排咧都翻咗珠海嘛， 系 咁咧發現咗一啲新奇又好玩嘅嘢嘅， 係乜嘢 咧？其實咧而家嘅飲食文化都有啲新嘅衝擊啦，新嘅改變啦，其實大家都好希望咧。唔係個廚師煮俾你咁簡單嘅， 係點？ 係要自己親手落去煮嘅，係啦。咁咧最近咧多咗一個鰻魚文化。 哦，鰻魚啊， 嗱， 喺灣區入邊啲城市有陣時咧，你會即刻啲魚塘釣條魚上嚟，跟住用呢個字啦，即捕即戒啦，即係即刻食啦，就好正嘅。或者有啲灼蝦腸啊，即係俾你啊釣啲蝦上嚟， 即刻燒， 又即刻燒。咁呢個其實香港都有㗎啦，唔止內地有。咁但係你頭先講鰻魚呢樣嘢 點樣？ 好似同香港有啲距離喎。嗱，香港咧好多鰻魚控嘅都咁啊，等 PC 娓娓道來啦。 係啦，其實都係一啲炭火燒烤啦，咁有一個炭爐啦，咁然之後有個網啦，咁有啲鰻魚俾大家選擇係一片片上啊，定係原條上啦。係啊，咁大家都會透過其實喺嗰、那個。燒烤裏面啊，其實就可以傾下偈啊，咁樣嘅。 咁 我見到都成行成市喎。 係啊， 係啊， 即係好多後生仔，好似平時啲燒烤鋪咁樣，大家即係可能飲少少啤酒咁啊，談天說地咁啊燒。 冇錯，咁當然啦，其實就唔止鰻魚嘅，咁都仲有嗰啲五花腩啊、牛肉啊等等都會有嘅。 因為咧日式燒鰻魚咧，有陣時你去啲日式燒烤鋪食咧，都好貴一串嘅，大概去到成80幾。九十蚊啦，一串咁。我想问一下价钱方面啦，因为好多时候依家翻到去湾区消费咧，大家用一个字去衡量嘅啫， 抵 系啦，冇错啦，啊讲得好啱。或者如果用叫做文艺啲嘅说法，就 C P 值好高。 系 咁，点解大家依家会倾向翻到内地嗰度去啲超级市场嗰度买嘢？因为抵，因为 C P 值好高。 冇错。 好啦，咁啊，讲下个价位嚟俾我听下先。 价位就非常抵啦，都真系，其实可能都系讲紧十零二十蚊就可能有。幾片啦、啊，咁但係咁嘅，我而家暫時係未揾到好食嘅。 哦， 係啦，點解咁講咧？其實我對魚呢一樣嘢咧， 有啲執 著嘅，係啦，因為我覺得咧，我好容易就食得出泥味。 嗱 腥我係接受到嘅，但係泥味我係接受唔到嘅。咁所以咧，我食得出一個泥味咧，即係肯定呢件事咧係 有少少養出事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點嘅時候，大家都會諗，點樣可以揾到一間好食嘅？ 呢個都係重要喎。嗱，好多香港朋友咧，就其實翻到內地消費咧，就唔未必食海魚啊。大家都知道海魚就一定係香港勁抽啲嘅。嗱，呢個毋庸置疑嘅。咁但係你譬如話食脆肉丸咧，我聽過好多朋友講話喺珠海、深圳咧食脆肉丸咧，可以揾到啲好正嘅脆肉丸嘅。嗱，我唔知 PC 有冇食過啦，我又想有機會翻到去灣區消費咧。下一餐咧就係脆肉丸，因為係 咪順德多啲啊？ 似係啦，似係啦。嗱，當然啦，順德有另一款魚就係魚生啦。就我就幾唔建議大家食嘅，因為入邊個含菌量咧都有機會會超標啦。咁當然你話嗰啲白酒殺菌論就係、是。我就唔係好 不過咁喎、啊，我其實咧翻內地咧好少食海鮮類嘅嘢，係啦、原因都其實係嚟自啱啱阿 O 所講啦，我香港太勁抽有啲位，咁同埋都知道有啲主要係內貨嘅，咁、我就冇特登其實喺內地食。 咁尤其是內貨嘅話、就一定都係香港勁抽啲啦，即係譬如你話波士頓龍蝦或者澳龍咁樣，你香港有幾個版本揀嘅，南澳又有或者唔知乜嘢。 即係連澳洲嘅龍蝦都有幾款去挑選嘅，係咪先？咁所以就呢一樣嘢就香港勁抽啲。不過頭先 PC 講飲食咧，我就反而順帶一提咧，上一兩個禮拜同爹哋媽咪翻咗去內地咧，有啲事務要辦嘅時候咧，就食咗湛江菜啊。 嗯， 湛江最出名就是湛江雞啦。 係 嗱，爸爸係齒甲留香嘅。即係覺得係正嘅， 滑先 滑嘅，同埋嗰餐飯其實食得唔平，因為喺前海嗰度食，我哋揾唔到任何嘢食。你都知啲老人家咧，佢哋食唔慣辣噶嘛， 冇錯， 即係少少辣咧，乜乜酸菜魚啊，太乜酸菜魚都覺得辣噶嘛。咁你好難同我哋溝通到，咁啊揾咗湛江菜就真係比較廣東多少少嘅感覺啦。咁啊斬只雞咁樣，咁另外就係食咗呢個芥蘭炒沙蟲啊。 哦， 沙蟲咧呢樣嘢都幾奇妙， 係咯， 個口感咧有啲似象拔蚌，即係有啲似魷魚啊、象拔蚌啲 friend 咯，即係鮮魷咁樣，係幾得意喎。 咦，我呢個要擺脱到啲心理恐懼先可以。 個樣唔似蟲噶，其實 係， 即係你唔好以為沙蟲係一條條， 嗯， 佢係。点样一嚿嚿噶？ 即系佢切开咗， 系一嚿嚿，好似 佢缩咗， 好似鲜油咁咯。我唔知佢点样烹调啦，佢白雪雪好似鲜油咁。 白雪雪 系啊？ 咦， 系啊？你可以 study 下呢、這个嗱，留条尾巴啦。嗱，讲到差唔多，大家都食指大动噶啦，可以一路咧买住个早餐，听我同 PC 咧主持呢个湾区生活一小时，一只歌之后咧，继续同大家探索下湾区嘅人和事啦。 原路等我来，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我哋翻到嚟咧，我就想同你分享一下咧无人体系嘅发展。 我乜嘢系无人体系？好似好艰辛咁， 好似好深咁，系咪？ 系系。 其实即系无人车同无人机。 哦，系啊，即系autopilot 嘅技术喺内地应用已经喺好多嘅省市都有用到啦。近至深圳，其实有啲区域已经有呢个无人驾驶嘅的士啦。平山区我冇记错，深圳。 正想就系同你分享一下，因为啱啱呢个政务司司长啦，陈国基咧，其实就去咗。南沙去咗做一个考察啦嘛， 系啊系啊， 其实就系讲佢亲身就去坐过呢个无人驾驶嘅车啦，即系出租车啦。咁、然之后佢觉得咧有机会可以引入嚟香港， 厉害啊！南沙嘅创科园咧，首先已经好多唔同嘅分定咧，俾啲初创香港嘅初创去做对接啦，一啲基金咁样，咁有啲 match fund 出现咗啦，咁我已经有好多朋友做生意嗰啲都。啊，系咁问啊，阿欧啊，你系咪有个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你识唔识点样 raise fund 噶？啲人话南沙市政府好愿意同香港市政府，即系嗰讲紧，譬如香港嘅 funding， 即系政府俾嘅 funding 系80万咁先算啦。咁可能嗰度嘅市政府都愿意俾翻80万，你喺呢度设立一个 一对一嘅 match 喎。 系咯，哇！即系呢个都系听翻嚟啊吓。等往后请啲嘉宾嚟分享一下呢啲 match fund 究竟点样可以配对同。同埋點樣可以幫助香港嘅初創走入灣區啦？咁樣不過頭先 PC 你講嗰個話，想唔想試一下？我仲係好相信自己手車多啲嘅。現階段你呢 我咁睇嘅，以而家講緊成個我哋出租車啦，即係的士嘅一個發展嘅時候，這個會唔會係一個新嘅出路啫？ 應該係啊。因为香港都真系供不应求啦，即系香港嘅叫做的士啦。咁当然的士成日都会加价啦，咁佢加价咁又啱唔啱咧？呢个就唔够胆讲啦。 同埋我觉得咧，系佢做咗好多个试点啊，分别喺北京啦、上海啦、重庆啦、 重庆系好似第一批嘅尝试 autopilot 技术噶。 因为我见到嗱，啱啱佢嘅试点全部都系讲紧一啲大城市啦，即系成日。都經常塞車的一些地方，如果他這樣的情況下都面對到整個交通負荷的時候，那我都相信他的安全性是有一定的。 是啊，因為在個交通規劃那裡也都加載了一些人工智能的軟件下去啦，就不是只是說你上到車是沒有司機的，那裡面都在一些交通燈的調配以至用一些智能科技的東西規劃你最快捷的路線，那如果好多車都係無人駕駛嘅，咁佢哋未有個 OS 可以互聯互通咯。咁個互聯互通嘅機制對接翻國家嘅一啲機構嘅時候，其實真係唔使大家盲中中，明明知道九龍塘塞車噶啦，個個都唔知道嘅情況底下走咗去九龍塘，咁咪大劑咯。但係如果用呢啲智能駕駛嘅技術，或者呢啲叫做無人駕駛嘅技術，其實對接咗一個叫做場景轉換嘅一個網絡，咁你好快就會知道，喂，九龍塘塞車，咁個 AI 就會同你講話 邊度啦， 喺九龍城去啦，或者九龍城往樂富去啦，或者黃大仙喺竹園去啦，咁你。路有100条啊嘛， 系嗱，依个都系讲紧我哋无人车啦，即系解决紧现在我哋人手不足嘅一个问题。 系， 但系咧，而家讲紧我哋嘅发展已经唔止系无人车。 嗯、 我印象中咧，我以前睇卡通片咧，啲卡通片咧就 系 有啲隧道飞嚟飞去啊，跟住咧好多飞机啊咁样噶嘛。其实而家内地咧， 空中的士啊， 系啊，已经开始讲紧或者已经。 有研究做緊啦，講緊去到2800公里嘅 個小 里數啦， 係 啦，都已經係講緊零意外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咦？呢一個發展會唔會係令到我哋未來成個灣區會有一個新嘅交通系統出現呢？ 會啊！當我哋嘅消費係叫做著地貼地嘅時候，我哋嘅交通系統就升級啊，升去 upper level 嘅呢個駕駛啊！即係我哋睇啲科幻片係咁，係啊， 係啊，你低飛真係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欣賞，即係例如我哋講緊低飛，可唔可以欣賞到維港係咪先？ 係啊， 係另一個角度嚟嘅。 啊！真係嚟緊，真係我估不出三四年就有呢啲產品，應該就大行其道。 其實我期待啦，即係而家講緊翻灣區，我哋而家可以港車北上啦，跟住亦都可以坐高鐵啦。诶，会唔会讲紧我哋迟啲可以坐无人机由香港直接飞去湾区唔同嘅城市？喂，咁你讲紧一小时生活圈，你个变化大好多、哦， 有咁嘅可能性嘅，我哋拭目以待啦。我觉得科技都系一日千里嘅，即系旧时我哋都冇谂过无人车或者无人机可以应用嘅层面咁宽广啦。原来科技真系带领我哋去紧另一个领域啦，另一个维度啦，直情系咁啊。所以即系多谢 PC 今日带嚟呢啲资讯啊吓。咁啊，睇下往后我哋又从住啲新科技领域又 update 下大家啦，请啲嘉宾又同我哋分享下啦，好嘛？ 可唔可以帮我试坐下先？ 可以噶，一定冇问题噶。好，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 PC 司长兄，拜拜。 Jump